定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31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9.4，跌5蚊；药明生物56.3，跌2蚊；盈富基金24.96，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88.86，系跌0.2。阿里巴巴121.3，跌9毫；中芯国际20蚊，升3.4；美团229蚊，跌4蚊；友邦保险86.3，升5仙；中移动56.45，升0.5；融创中国11.38，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567，瑞士法郎8.422，澳元5.574，加元6.122，新西兰元5.195，欧元8.893。每百日元兑港元6.7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8。港金报16,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34美元，卖出182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港岛的交通先啦。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咧，之前喺北角码头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咁啊较早前咧都好塞车嘅。而家坏车走咗啦，咁啊交通回复畅顺嘅。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段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多车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就比较繁忙啦，排到去爱民村。九龙路面方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多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安全到达目的地啊！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九龙城嘉汇一座、深水埗柏树街1-3号、长沙湾丽翠苑丽柏阁，同埋油塘油丽村秀丽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Kitty 今年第一次用郑太身份过情人节噃， 系啊，思芬可以一次过爱情人又爱家人，我觉得好好啊。咁你咧，第一次用爸爸身份过情人节、啊， 诶、哎，所以咪可以带埋 B 分同爷爷嫲嫲食饭啦。 咁好唔浪漫、啊？ 诶、哎，佢哋唔凑住 B 分，我点可以同老婆一齐落街散个步二人世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吴渣剑转渣咪。 Team Ram Panda Pack TWD East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all the dots culturally. Team Ram record 播放在你耳机里，要求不可天才四个兄妹在这故事里。我还是那个我，抬头四十五度神奇的还是同一个梦。我本来手里拿的铅笔成了麦克风，但那里对我 say Jackson went from China 'cause this is my home。坐着坐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输赢。坐着坐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输赢。 由运动员成为歌手，令他有今次作品《手中的剑》成为麦克风的主题。有努力打拼感动自己的时候，亦都有思乡的种种情绪。作曲填词编曲 Jason Wang， 监制 Jason Wang， Isaac Han， Gingerbread。 记住我的故事，那你的呢？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嘉尔 Jason Wang 的《王嘉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嘉尔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喂 ，Happy Friday 啊！十二分啊，系 点啊？点啊？点啊？ 有少少激激地。哎呀，早晨啦！十点十二分 ，Happy Friday， 我系梁继昌。 系大家好，我系 Happy 瑞， 我系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强。 好长啊！你个名 mark 开几卷啦吓，冇错。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迎接住呢一个情人节，迎接住周末，今日太阳伯伯终于出嚟啦。 冇錯，咁今日咧非常之舒服啦，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咧，就真係好似感覺上覺得好似冇咁凍啦，冇咁濕啦， 亦的確真係冇咁凍， 舒服好多。嗰、那 個而家嘅氣温係19度啦，咁啊比前幾日咧又冇陽光啦，又低啦個温度，咁相信今日咧大家咧都有一個温暖的心嚇，一齊可以迎接我哋三個鐘頭嘅節目嘅。喂，阿馬大斌啊！ 系，请讲。 今日咧，我哋嘅环节一如既往啦。我哋星期五咧有呢个即点即升啦吓。今日你已经系我相信准备好啦，系咪啊？即系揸定麦准备唱啦，系嘛？大宪歌喉， 我都准备好啦，系啊，我都准备好放弃佢啦，系啊。 唔系已经放弃 咗？已经放弃咗噶啦，系。但我每一次我都有怀有希望，但系都系嗰哪边想怀有希望，哪边想立即放弃。 你你我话俾你听啊，我真系好似一个咧。即系嗰啲惊啲仔唔长进嗰啲阿爸咁嘅样，我啊两日前定前日啊，我同佢讲，我嗱我苦口婆心嗱，我写埋个词啦，你唱啦，因为佢本来又话吹水，你唔好对住嗰个电话吹水啦，吹口琴啊，其实你 知道。 咁话你唔好再表演乐器，你又即系 唔系佢喺屋企唔使戴口罩。 虽然系咁，但系即系我惊佢音不成音嗰啲啊嘛，吹到咁我话不如你真系唱啦咁样，咁所以希望佢今日真系会有啲。令我哋吓刮目相看嘅表演，好嘛？阿马大 好， 讲真系我自己为咗今日嘅表演咧都好紧张，因为其实琴晚咧我就揾咗有一啲咧就系我哋以前填咗嘅一啲词啦，我觉得都好啱我哋而家用嘅，即系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啦，就系 lockdown 啊，跟住又食咗好多嘢啊，又成日留喺屋企啊，又或者啱啱过嗰个新年嘅话，大家都系需要减肥嘅，咁呢一首歌就同呢个减肥有关嘅，咁但系因为咧即系我希望可以唱得咧唔会好似人哋咁样甩甩漏漏，跟住哈哈哈咁就算数啦，即系我好难能够可以即系将自己同佢。 佢比較啦。 梗係啦，咁專業噶嘛。 冇錯，咁所以咧，我唔係專唔專業嘅問題，而係我 態度嘅問題。 係啊，係我唔容許我自己有咁樣，我覺得實在太過唔長進。咁所以咧，我琴晚咧都練咗一個鐘頭。 哇！ 咁頭先翻嚟嘅時候嘅話咧，咪即刻買攞咗個 CD 啦，亦都喺間房嗰度咧就 證實。 你見到係咪？ 我因為我本來想入用，見到你我唔需要你。 冇錯，我都喺嗰度咧都練咗15分鐘嘅，所以其實希望今日咧就真係我自己有好大嘅期待啦，亦都好大嘅期望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啦。 好， 好，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一句讲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每日正能量，亦都系有健康嘅身体吓。咁啊，假如呢一排有啲唔舒服嘅，又或者做检测，唔紧要吓。我哋一日每天三小时都喺呢个空气中陪住你，支持你。系早晨啊， 早晨。 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 一齐送俾大家吓，嗱、 啊， 虽然歌名叫失恋啊，不唔系咒大家，不过只系希望，如果你咁不幸失恋啊，或者如果暂时未有情人咧，喺呢个情人节咧就可以满载而归。啊，呢句说话唔系几好，唔可以满载而归，好似好多咁样吓。 梗系唔好啦， 应该系点样？应该系咁点啊？ 都可以再一个人都可以好精彩。 O K， 好， 系啦，大家都可以好精彩嘅。 O K， O K， 好啦，咁啊，情人节又未到嘅，不过咧都快啦，因为我哋下次主持节目咧都已经系 情人 节啦， 系啊，跟住就元宵啦， 咁冇理由咁问去讲有关情人节嘅嘢嘅。咁所以今日咧都同大家咧即系讲一讲情人节一啲嘅有关嘅少少嘅文章啦。 我谂情人节嘅话咧一定会有噶啦，一个男一个女系嘛，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嘅。 都可以 男 男 嘅。咁啊，但系我 谂 系男孩子或者系女孩子嘅话，究竟佢哋会中意收到同埋讨厌嘅礼物系乜嘢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噶。 阿马小强啊，我今朝咧就爬咗少少文啦，咁我就睇咗一啲咧就系真系文章嘅，即系佢有列出一啲嘅礼物表，另外一啲咧就系俾啲读者自己留言嘅。咁、我见咗两个咧，嗱我想讲啦，你听完你觉得肉唔肉麻呢咁样、其中有一个就话，诶、我会咁样，买两页白 T 恤，白 T 恤咩都冇啦，再买支 sign pen， 然之后咧就写咗我，譬如我对阿娟咁先算啦，阿娟我爱你，你是天上繁星，就写喺佢件 T 恤度送俾佢。 去到咧就俾支筆佢，嗱你而家畫落我嘅心口度啦，你想寫乜就寫乜啦，咁樣喎，即係將互相嗰種嘅愛意咧寫喺件白 T 恤上面， 即係類似好似喺一齊著嗰啲叫做情侶裝咁樣啦。 但情侶裝得嚟嗰啲 自己自創嘅， 自創嘅，用唔用？用唔用嘛？ 用。 我都覺得肉， 你讀個麻字我都慳翻啊，非常肉， 少少肉， 我最憎呢啲噶啦，情侶裝我已經覺得好肉噶啦 ，OK， 係啊， 仲要寫埋曬啲嘢， 要寫埋嗰啲，又或者嘅就係咧，你有冇試過有著過呢啲咁嘅衫啊？例如嘅就係兩個人行埋一齊嘅，咁譬如咧就個女仔係個男仔嘅側邊，咁啊跟住咧佢就會一件衫就係佢係我女朋友指住，係啦，隔離嗰個就係佢個女朋友啦，嗰啲我都覺得肉嘅， 都有啲肉， 但你要買兩件。系啦，跟住嘅就系个女仔着嘅就系佢系我男朋友，就指住佢嗰度嘅。当然嗰度诶 ，he's my husband 或者 he's my wife 咁样，嗰啲咁样啦。我觉得真系唔得咯。 但系就有少少gimmick咯， 系有啲gimmick卖嗰个嘛，因为你一买要买两件。 但系咁，但系咁，当如果你着住你女朋友唔喺身边，你排紧队买嘢，隔篱有个阿婶企咗你侧边。 咁呢件衫咁啊，梗系一定系同佢出街你先着啦，傻仔，系嘛？ 喂，嗱，仲有一样嘢，阿 Sarah 以前都提过嘅，佢仲有做嗰啲陶瓷嗰啲啊。 系。 咁另外有一个读者就话啦，诶，我会捻一只杯俾佢。 冇错。 即系里边，即系唔好啊！ 千祈唔好，因为若果你话喺咁短嘅时间即系去做一啲速成班嘅咧，通常整出嚟嘅话咧都系好核突嘅。到之后嘅话咧，你就会好后悔噶啦，就会有一嚿屎唔似屎、杯唔似杯嘅嘢咧，就会出现咗喺你屋企。 但系佢嘅 你唔好滞 概念就系话咧，希望佢每日揸住我。 哦，你可以咁講，揸住佢， 同埋係暖暖的，暖暖的嚇，因為嗰個杯係裝住啲暖飲咁樣，即係話我暖住佢嘅手。我雖然唔可以成日拖住佢，但我做嘅杯咧係經常裝住一啲暖暖地嘅水或者茶，可以温暖佢嘅手。 係嘅，嗱，我可以證實嘅，因為其實我有去過呢啲咁嘅陶瓷班，尤其是喺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咧，係特別多呢一啲可能係啲體驗班，冇錯，可能佢兩堂佢已經可以教你整到一隻杯噶啦。咁啊，真係有好多嗰啲情人咧係會上去咧系专登咁样去整一样嘢，可能一只碟、一只杯，或者系啲饰物，又或者系啲摆设。但我通常我见到出嚟嘅都系惨不忍睹嘅。 系啊， 即系你收咗之后，你真系冇得退俾佢噶。 不过咧，你如果唔睇个成果咧，因为我今日又睇过另外一啲文章咧，就系嗰啲城中啊，即系香港啊，城中即系香港一啲叫情侣工作坊， 有 佢就系俾你去，唔知学你头先讲嗰啲啦， 两个一齐去， 系啦，两个一齐去，叫做消磨一个情人节，即系叫唔好似嗱，而家睇又唔睇。得啦，咁即系你冇乜地方去噶嘛，系咪？咁于是你咪参加呢啲咁嘅工作坊，我唔知仲有冇吓嚟咁疫情，我唔知仲开唔开。但系我之前睇过有啲广告咧，就系话一辣嘅咩做诶陶瓷杯，又做好似嚟先话手饰，又唔知乜有咩好多，系整个荷包，咁啊你叫做一个情人节。節目咁咯， 可以咁講啦。因為其實今年我覺得真係好特別嘅，因為大家夜晚黑都唔可以去堂食啦嘛，咁啊燭光晚餐係欠奉嘞噃。咁如果係嘅話，你一係朝頭早同埋夜晏晝嘅時候可以陪陪佢嘅啫噃。燭光早餐咯，燭光早餐我都聽講好似係有啲嘅燭光 brunch 咯，我問早餐同晏晝咯， 我激你唔死嘅， 係啊，食長啲咯個早餐有啊，今年有啊。 馬老師， 好貴啊！ 你點樣同馬小玲度過啊？就諗住。 我唔知啊，我都系谂住买餸噶咋， 蒸鱼 啊， 蒸鱼 ，OK， 豉椒排骨啊嗰啲， 系啦，鱼头豆腐汤咯， 好有情调 啦，乜嘢都系鱼头豆腐。 点解两支白蜡烛咁啊？ 食埋佢，都只乜甜品就系。大家嚟试，有乜所谓啫？白蜡烛 OK 噶 ，OK， 咁又系，即系 啊，整蜡烛都得噶。即系其实你话讲紧呢啲咁嘅 DIY 都系嗰啲嘢啦，系嘛？即系可能系咩整蜡烛啊？ 收蜡烛我都觉得系啲好差嘅礼物嚟嘅。 点解咧？ 旧嘢嗰啲咧， 蜡烛 你收过未啊？ 有收过，有收过。 嗱，睇下其实你点包装嘅啫。我记得我以前咧姨妈家私咧，嗱好多年前啦，而家应该冇得卖啦。佢有啲咧就一个玻璃咁嘅盛载器，连埋个蜡烛嘅，有啲似外国人哋挂喺墙嗰啲咧，即系我唔知你明唔明？ 照明用嘅， 好似一个艇咁样嘅玻璃艇，细细地嘅。你打开嗰个门咧，就摆支蜡烛落去，闩翻埋，系啦，咁啊挂喺个墙，因为啲风吹唔熄佢，因为嗰啲系围绕住一个菱形咁嘅玻璃。 一个烛台，嗰啲都叫做烛台啦。 好靓，设计好靓。 我屋企都有，但你唔会用噶。 我都係想，我都係想，我都係想諗。 唔會用㗎， 嗰啲你買買嘅興奮， 係啊，嚇唔會嘅，係啊。咁其實你話 蠟燭都唔平啊，幾嚿水嘅，有啲又大嚿。 嗱， 你話講開係蠟燭呢一樣嘢咧，亦都見仁見智。我覺得如果你係冇牙，即係冇味嘅蠟燭嘅話，還可。但係你話我中唔中意收蠟燭咧？我中意。 點解？ 如果你因為其實啲香味嘅蠟燭係可以咧，令到 香薰蠟燭， 香薰蠟燭。但係香薰蠟燭咧又服嘅，因為若果你買咗嗰啲咧係啲廉價嘅香薰蠟燭咧，其實就會似公廁嗰陣味嘅。 系啊， 即刻上去厕所。咦，点解痛痛嘅无端端？ 点解成日都好似 点解成日都想屙嘅？ 因为有公 阿老公，你买咗乜嘢？点解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去紧厕所咁？ 但如果你真系有留意到你另外嘅一半系中意啲乜嘢嘅味道，你买啱咗个牌子同买啱咗个味咧，其实好浪漫嘅。 系，唔系同埋有啲咧好舒缓嘅，即系你会想瞓。 系，突然 之间咦，咁晚瞓？ 薰衣草味 咁晚瞓嘅，突然之间 系，所以 OK 噶蜡烛，我唔即系唔抗拒。 嗯，咁啊篇文章咧，马老师手上都有嘅，咁兴趣 jam in 下吓，因为我隔住个电话。嗱，首先咧就 系 男生最唔想收到嘅情人节礼物，其实我唔同意嘅。第五位我已经唔同意啦。佢话如果对方为我创作一首歌或者诗句， 嗯， 我觉得几好啊。 嗯，咁喺边度唱啊？唱就录俾你啊， 当诶录俾我， 当住你唱啊， 当住或者录俾我咯，咁样系啊。阿马老师你点睇啊？ 我都觉得好小朋友嘅呢啲礼物。喂，你又唔知佢寫得好唔好，填得好唔好？ 有乜所謂啫？ 中意你又唔可以話佢。 你都係咁啦，你填到咁樣，我哋啲聽眾都拍手掌啦，使乜驚啫？係咪？ 係 睇下對面嗰個人中唔中意你嘅就對對。 喂，好大力啊！依下打得。 系啊， 呢版我做嘅呢版，啪一聲 嘅。原創嘅歌曲同埋詩句， 通唔通啊，馬老師？ 少少 多，好正啊！呢版 唔系真系噶，第三就对方中唔中意你噶嘛？ 我觉得 O K， 锡你，佢哋个个都话冇问题。 我从来冇人写过一首诗或者歌俾我，我从来未试过。 我试过， 我 试过，但系通常呢啲真系要睇你识咗几耐，识得好耐咧，你就唔会咁做噶啦。如果你啱啱识咧，你会噶。 我想问咧，写俾你嗰个咧系咪圈中人？ 唔系，系我写俾佢。 哦， 系啦，系圈中人。O K， 嗱，女仔写又好啲。 啊，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唔系唔系 但系唔应该唔识欣赏噶。 唔识欣赏。 佢系嗰啲大只仔嚟噶，佢唔睇啲噶。 佢完全讲得就。 喂，咁你 乜嘢 读翻嚟俾阿嗰啲？ 冇，千祈唔好，系啊。 都系生命嘅一部分。好啦，到第四位摆设咁呢个我都觉得睇系乜嘢摆设啦，有啲嘢真系得个 男仔中意收摆设咩？ 佢唔中意啊，而家 就 系唔中意， 所以你咪就系话睇下乜嘢啊嘛。咁即系其实你都仲可以有位可以得嘅，即系如果你个摆设系啱， 我觉得咁嘅，你要加埋爱情分落去， 系咯。 你唔中意呢个礼物，但如果你中意呢个人咧，其实你都会中意份礼物， 系咯。 你明唔明意思？ 即系等于， 但系调翻转，你唔中意嗰个人， 嗯。 佢就算送你一啲你中意嘅嘢咧，你都未必想收。 又睇下系乜嘢，即系如果嗰人我唔中意，但系佢送一架车俾我，我觉得我会收。 你贪钱嘅女人， 我系 你点可以咁样？ 我系 Material Girl， 你点可以咁？ 冇错噶，吓 OK 噶，咁佢中意佢送架车俾佢。 第三位咧就好无厘头嘅，佢话不感兴趣的东西，咁我唔知系咩啦。 好大喎，你呢个范围， 太富女嘅范围， 系嘛？ 所以我哋 即系咩 嘢咯？ 跳咗佢。第二位不合身的衣服， 啊呢个真系大忌啊！真系，我试过收一件短袖 T 恤咧，长到。我冚住个 pat pat 但系佢买长啲俾你系啱嘅喎。 系啊， 一睇落去你成只长颈鹿咁。 系啊，你咪笠喺块面度咯， 就啱啦。 系啊 ，fit 到爆。 系啊，够长啊嘛，咁啊冚晒咯。 阿 Sarah 有冇收过？即系啲嗱，未必不合身嘅。总之你唔中意嘅衣服，颜色又好，款式又好。 有试过有一个咧，就系买咗一条嗰啲叫做咩黑色嘅啲裙俾我。咁但系就佢话因为可以方便你做嘢嘅时候你可以着，但系其实就系黑色嘅裙 好大。 但系黑色嘅裙系啊，你讲得啱，佢咪就 系 话应该唔会衰啊， 系咪？买条粉红色就或者 冇错，咁你可以做嘢就着啊嘛。但系问题系即系你会觉得其实嗰个牌子嘅各样嘢，我唔中意嘅咯。咁所以我就好尴尬啦。 所以 我好 怕买衫俾女仔， 我又唔敢着。系啊，咁咯。 嗱，第一位咧就系头先讲紧啦，不符合喜好的衣服或者饰物。 系啊， 呢个头先系男仔嘅啫噃。 睇你都唔知着唔着好。 头先系男仔嘅啫，好啊，女仔就系啦。女仔就话原来第五位咧，佢唔中意收得太大件。 太極端嘅禮物，即係唔知道如果99朵玫瑰算唔算太大件咧？即係哇，成棵樹咁拎到嚟，即係抖擾樣啊！係啊，好似好 有人好中意㗎， 有中意。 我咪話我哋試過喺 office 嗰度收過咯，哇，幾開心啊！ 係啦， 佢唔拎曬翻屋企啫，但係佢可以派俾人啊嘛，好有面啊嘛，我又唔覺得係太大或者太極端嘅呢樣嘢，我都覺得。 如果嗱花你 OK 啦，如果 花 OK， 大隻到成個人咁樣紅啤啤咧， 紅啤啤就真係唔好啦。 系咯， 系啊，即系其实嗰样嘢要我 manage 到，系嘛，即系要我拎到翻屋企先得。好啦，第四项我哋就话咧啲品味好怪嘅礼物，即系例如咩咧？譬如可能啲衫啊，系嘛，佢根本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你送啲好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咁嗰啲，咁佢又唔知点 上啊？咁样 骷髅头耳环， 系骷髅头耳环类似咁 啦。 第三位咧，我又觉得未必嘅。佢话咧有味道嘅礼物，因为味道呢一样嘢唔系个个一样，就算大家情侣咧，佢拣嘅味未必你中意。 好主观啊， 香水啊， 系啊，香水啊，蜡烛啦，或者香薰啦，呢啲都系真系你要留意咯。你要送翻佢平时用开嗰啲，你就唔好自己走去冒险啊， 唔好错。 啊、有时你未必话贵嘅话佢中意噶，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噶啦。 冇错。第二位咧，男友自恋型嘅礼物，譬如将自己嘅样吸落一个揽枕度啊，你每晚揽住我啦， 唔好啦，好恐怖啊， 恐怖 太自恋啊。 系啊，第一位就系话情人节讲分手，咁啊呢样嘢唔算礼物啦吓，而系一个 最紧要 嘅。系啦，打碎人嘅心啊。 呢样嘢其实男女都唔中意啦， 男女都唔中意， 咪就女人咯。 咁你宁愿情人节之后分手咩？ 我宁愿情人节之前。 哦，咁应该情人节都唔好过。 我宁愿情人节之前，我宁愿咁样啊，好过佢嘅就系佢皮笑肉不笑咁样对住我，咁咪仲惨。 皮笑肉不笑咪讲下边个？ 边个？ 皮笑肉不笑咪讲下边个？边个？平时咁咪皮笑肉不笑啊，冇嘢啦，十点半啦， 惊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医学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认为，市民确诊新冠病毒之后未能够送院，一直留在家等待是非常不理想。他促请政府应该加设临时隔离设施，例如改建已经没有展览举行的会展中心。林志源又批评当局早前发出的信息太混乱，认为没有症状并非重症的初确者不应该去急症室。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若果实施家居治疗，政府要让市民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才要去急症室，例如呼吸有困难、心跳加速或者心跳不平衡等。家居治疗的市民也都要备用舒缓药物。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应该尽快安排外展队帮学童接种新冠疫苗，不应该等到复课。他建议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应该延长服务时间，例如由清晨六七点开放至到午夜，又认为缩短打针之后的休息时间，不用等待15至30分钟再加速流程。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当局围封大厦强检的时候，可以同步帮未接种的市民打针，针对高危大厦，每针之间的相隔时间亦都可以缩短。他又促请当局调动私人力量，征召医护学生协助打针。不过，官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就话，唔能够由学生协助，要有牌的护士才可以打针，担心会打错针。广东省卫健委公布，昨日新增39宗新冠病毒境外输入个案，6个患者来自香港。广东昨日新增15宗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深圳占4宗，其中3个患者从香港入境，东莞有1宗患者来自香港。另外新增24宗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个案，佛山有3宗，其中2个患者来自香港。南韩单日新增539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超过50000宗，再多49个患者不治。累积感染个案有近1240000宗，7012人死亡。总理金富谦说，因应在家检测和治疗成为新的抗疫方式，当局正考虑对快速测试套装设定价格上限，确保测试套装的供应稳定。 當地星期日起，這類檢測套裝只可以在藥店和便利店購買，禁止網上銷售。當局又會由今個月21日起向托兒中心和養老機構免費分發自我檢測套裝。在南韓實施新抗疫措施之後，原則上只有快速抗原檢測呈陽性的人才能夠接受核酸檢測。當局期望將資源集中在高危患者身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4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54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蚊，跌3.4；药明生物55.85毫半，跌2.4毫半；盈富基金25蚊，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8.9，跌8仙。阿里巴巴121.5，跌7毫；美团231.2，跌8；中芯国际20.25毫半，升5.9；中移动56.35毫半，升5仙；友邦保险86.5，升2.5；中国平安67.8毫半，升1.1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港元7.8，日元11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3，人民币6.362。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港金报16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64美元，卖出182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正系告示打道过海多车，东行龙尾喺马斯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公主道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九龙路面方面啊，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果栏。秀茂坪道那边因为有些道路工程，观塘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的慢线就封了路，那里附近的晓光街现时较为多车的。还有就是新界的西贡濠涌路都是因为工程，去西贡公路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了路的，经过时间大家都是要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别放弃治疗》，作曲海月、易子俊、朱林，作词林夕，主唱连思雅。 梦想所有人中意，我亦不满我欠种子痛苦。 拔刺，作曲咳新风，作词曾乐彤，主唱曾乐彤。 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地。 从头开始，作曲林家谦，作词陈耀森，主唱张敬轩。 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 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浪漫情感化作旋律音符，歌手用歌声唱出令人感动的一刻，浪漫情歌安在家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月号，日本感人情歌音乐站。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如果大家留意咧，今日嘅阳光快快出翻嚟噶啦，咁所以大家心情咧，同埋呢个温度咧，都系咧成正比，好暖心啊！咁同埋咧，有多挂住阿小强嘅，听住啦，小强，好多人挂住你啊！喂，小强， 我喺度啊，你未开麦啊？ 开咗啦，我一路我只手我推咗麦，你证实我只手冇喐过，推咗麦啦，推咗好耐啦。 喺度喺度，大家好，我依家咧就对住个太阳白白喺度做节目，非常开心，我连冷衫都已经除低咗啦。 OK， 系一个赤裸裸嘅一个。 你唔想话俾我听？ 唔想 唔想知？ 唔想 知？ 唔想 picture 呢个画面 ？Sorry， 系冇错。咁另外咧有啲小球迷咧，佢话喂。你几时俾阿小强翻嚟啊？ 嗯， 我听完小强琴晚讲细个嘅时候，我忍唔住喊啊！啲 Jack 边啊？唔系啊嘛， 唔系咁感同身受嘅，我明嘅吓。 哦， 佢话可唔可以咧？ 因为借钱嗰件事。 系啊系啊系 啊系 啊， 冇错。 佢话主持人咯，小强几时翻嚟啊？咁样咁咧，我尽量咧下个礼拜搵一日阿小强翻嚟啦。 好啊， 初步咁求先。 不如佢翻嚟，我哋两个 working from home 啊。 系啊，我哋谂住咁。 自己一个人翻嚟都好喎、啊。 我哋会 working from home。 睇下佢做成点都好、啊。 我哋会叫阿肥油陪你。 肥 油与高佬强， 肥油都有问候你啊！佢话呢排都见唔到你啊， 系啊， 跟住佢话哎呀好好啊，呢排见唔到， 最好系咁啊， 佢话佢有一日请我食朱古力。 阿肥油问候你啊，叫你快啲唔好翻嚟。 系啊，library 个姐姐都有问候你啊。 好咯，佢唔翻嚟好咯。 系啊，佢话点解佢冇过嚟借碟嘅？咁我话系啊，佢冇翻啊。咁佢哎呀好好啊，我哋冇咁忙 啊。系啊系啊，心情都好咗啊，佢话。 哇！简直成个电台啲人都开心， 成个电台啲人 系啊， 你见到系啊，大家一路行嘅时候咧，系啊，唱片房又开心，同埋佢哋系跳嘅，跳住咁行嘅，你知唔知啊？ 跳脱啊， 好似细路仔翻学咁啊， 系啊， 啊咁啊，不过讲笑啫，下个礼拜啦，尽量安排一日啦，俾阿小强翻嚟咧露下面啊，好唔好？好嘛喂， 好好，你哋话先 系啦，你翻嚟咧，我唔翻啊，咁样系啦，因为你受欢迎啲，系咪？好啊，咁我 working from home 咯。 喂，好嗱，咁下个礼拜大家留意住吓，同埋今日小强都会唱歌仔嘅，希望啦。咁同埋今日咧讲下情人节的东西咧，阿小强头先咧咪后咧就讲咗，讲下佢话有个发调查，不如你讲啦，阿马老师。 哦，嗰、那个调查犀利啦，就叫做香港的女性及男性。近月 hyphen 主要統計數字，而家啲女士咧個初婚咧越嚟越即 係呢個咩？你唔係講高度嗰個咩？你話你有一個高度嘅、啊？喂，你話你有一個高度嘅？ 嚇、啊，又去咗高度？ 哦，咁你好啦。 你講你所以想講嘅啦。 因為嗰個你擺噶嘛，呢、這個我擺噶嘛。 哦，就講你啲你 先講啦。好好 好，而家越嚟越遲婚啊，要30歲啊先第一次初婚啊。 嗯， 初婚意思即係話 第一次 結婚， 第一次 離婚再婚係啦。 嗯， 越嚟越遲，我都覺得係啊， 因為我自己身邊咧嗰啲兒生啊，嗰啲乜乜物物嗰啲小朋友咧，全部30歲咧，暫時未有人結婚。我想問下你哋身邊嘅小朋友過30歲未？有冇人結婚啊？即係你 我身邊嘅小朋友啊，我識嗰啲朋友仔係嘛？ 嗯，係啊。有冇結婚啊？ 有啊，有啲係結咗婚嘅，即係但係都係廿度問咯。廿头嗰啲就好少咯。 我谂咧，而家个气氛咧，你好难攞翻以前嗰啲20出头结婚嚟比噶啦，即系唔会噶啦。我相信，即系而家20出头都系大细路嚟嘅啫嘛，系咪先？即系个心智都未去到话想结婚。 你唔好话。 系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反为你话，如果30岁打后都唔想结婚嘅人，反而仲有啊。我相信系30结婚都唔紧要，而系30都未必想结婚或者净谂住唔结婚嘅。 嗯， 我谂大有人在。 系，系咪？但点解咧？ 居住环境 系， 即系搵地方住系其中一个佢哋最考虑最大嘅因素。 嗯， 但系都有好多 中屋都好贵。 嗯， 但系都有我啲朋友仔咧，就系、是、就算搬诶，应该话结完婚之后嘅话，都同屋企住咯。 哦， 系 啊，呢个咪 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啊嘛。 印证咗阿小强讲嘅讲法，即系住屋系一个好重要问题。即系佢觉得， 啊、 喂，我都租唔到楼，点样二人家庭啫？跟阿爸阿妈住啦咁。咁可能个女仔就吓跟阿爸阿妈住，我唔嫁住啦。可能噶，我唔知道。 有啲系翻个老婆嘅屋企住添啊。 吓，哦系， 冇错。 我就唔会咯， 去外家嘅屋企。 感觉 唔会， 感觉 而家啲小朋友都好倾向啊，因为乜都唔使整，唔使做啊。 嗯。 咩话乜都唔使做啊？ 即系翻到去有饭食啦，啲衫又唔使洗吓，就有屋企嘅老一辈嘅朋友。 因为佢哋都唔识照顾自己，就即系最好如果同妈咪啊或者系奶奶住，真系最好。 嗯，但系同奶奶住咧，都好多奶奶同新抱嘅拗叫嘅。我嗰日睇咗一个咧，嗰个新抱咧呻啊，佢话咧佢洗碗啦咁样样，因为天气冻，真系冻嘅早几日吓，咁于是咧佢用咗热水、暖水啦，即系总之开埋热水炉啦。咁奶奶忽然之间就走埋。哇！搞错啊，唔怪啲煤气费咁贵啦，好心理啦，点解用热水洗啊？咁样样，咁佢觉得喂一次半次啫，同埋即系 但应该 用热水系啊，亦都有啲网民就支持阿新抱嘅，就话喂阿奶奶你识唔识噶？用热水咧，啲油渍会洗得比较好啲嘅，干净啲嘅咁。咁但系个新抱就本来咧即系两句就算噶啦，点知过咗几日咧，阿奶奶收咗张煤气单。嗱，都话噶啦，你睇下几贵咁样，即系再印多一次，即系再揞多一次，咁佢就好唔中意咯。咁所以头先你话喂，同奶奶住 OK 嘅，都系叫悭翻少少租金，但系咧问题就系有呢啲咁嘅争拗咯。 嗯， 睇下你中意边样啦。 但系我都其实 我学识咧，我家姐咧点样洗镬啊？呢个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系咪你孭嗰啲啊？ 你系点洗噶？ 你孭嗰啲咪好多个咯？咁点洗啊？ 系你孭咗咁多 黐镬噶？ 你孭咁多咪俾佢洗咯？咪全部掉 啲镬捞点 射咁啊？ 我知。你射嘅唔止系镬啊，你好多好多射啊， 仲有 镬 添， 觉唔觉得我好多镬气啊？ 你啲镬都射唔少啦， 点洗啊？点 洗啊？教下大家。 佢，我觉得佢呢招几好啊。譬如我个镬咧，佢就唔用洗洁精嘅，但系佢就摆喺个炉上面，开住个炉，开住个微火，然后加啲水落去，就借助好似整热啲水咁样样。 但系你唔用洗洁精点洗啊？清水就咁洗到嘅咩？ 得，其实佢系想去啲油啫嘛。 顶住热啲水系真系几好嘅。 系咩类型嘅镬啊？ 有冇试过？ 系咩类型嘅镬啊？易洁镬啊，定系你我哋中式镬啊嘛？中式镬系一定系要咁洗嘅。如果你 系 要用呢、這个 系第一次。 咁样 ，OK。咁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要用呢个洗洁精洗嘅话，其实佢系会生锈嘅。 哦， 系啊，唔好用。 长知识，长知识。好多谢晒。好，翻嚟啦，我哋一阵间有老妹妹周记。呢一首歌曲送俾所有情人。 哇 ，Birdie Higgins 嘅，叫做 Casablanca。 情人节快乐，各位靓仔靓 女。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Holding hands in the paddle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ies. Moroccan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老妹妹周记陪伴，由过农历新年开始至今，下个星期一又到了本来应该是温馨浪漫的情人节，跟住还是元宵佳节添。但是今年不可以跨家庭见面，夜晚又没得出街吃烛光晚餐，真的有点冇瘾的。回想起今年又过了两个月了，只有不断收紧的防疫措施，每日令人不安的强检地区大厦的报告，动魄惊心的受感染数字，更多的地方被纳入暂停营业的处所，既不能健身做 facial， 现在连头发都没得剪了。忽然间好像觉得很多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平常事都变得处处受限，困难重重，各行各业都要咬紧牙关渡过呢一关。对上一次我喺街上度闲逛，已经系两个星期嘅事啦。但系条街系静嘤嘤噶，食肆里面亦都冇人帮衬，一片萧条。为咗抗疫，每个人都付出代价。麦土今次大家同心合力，只许成功。以前我依然都会鍾意下午收工之后周围去书店度逛下啦，买下花，到唔同嘅 coffee shop 度约朋友饮茶，足迹亦都遍布港九新界，生活亦都多姿多彩。今次嘅感染数字每日以接近1000宗计，以香港呢一个咁细嘅地方，比例上系令人担心嘅。我已经唔敢周围去啦，每日除咗必要上班翻工之外，收工之后就会立即翻屋企。讲真啦，都有啲枯燥同埋乏味，以及觉得有啲闷噶。因为疫情嘅大环境会俾你有一啲不安全感，日常生活嘅改变都需要一啲时间去消化同接受。当你想投诉或抱怨嘅时候，突然间念头一转，如果我只系一味咁样喺抗疫时期度为大家带嚟嘅唔方便喺度抱怨，其实都系无补于事嘅。谂下喺呢个情况之下，有更多人比我更无选择。我就觉得自己冇资格讲太多了。就打疫苗来讲，我已经打了两针，由网上预约安排到医院打针都非常快捷方便，以及打算在半年之后要打第三针的加强剂。打哪只打哪度我都可以考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感到庆幸。 现今世界上一些比较富裕的地方，一般人至少可以注射一针或以上的疫苗可以得到保障外，不要忘记还有很多地方的人连一针疫苗都未打过，连基本的防疫都没有的时候，我在研究打第三针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和很奢侈了。这个是全球都面对的病毒的严峻考验，不能独善其身，所以我们更加要关心弱势的人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或者我们可以先由身边的人做起。就香港，我们有一班不懂上网预约登记的老人家，老一辈的长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主动关怀他们有什么的需要和需求呢？不论是帮他们安排打疫苗、检测等等，社区各界的人士其实都可以做多步，令到大家可以在抗疫路上那里大家一起携手同行。另一样我觉得自己很幸福的是，我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这一段时间就仿佛被剩在一些郊外的地方那里深居简出，免却住在一些密集地区的朋友他们的担心。我还可以每日回电台，努力在每日短短的三小时中为你送暖，希望为你带来少少的轻松的时间，暂时忘却你的忧虑和彷徨。在抗疫的大前提下，或者我们都要作出更加多的调节和代价，但是为了要达成抗疫成功的愿景下，让我们的生活能够重回正轨，这一份的快乐相信是无价的。我们仍需努力，但是并不孤单。 个 You are not alone， 你唔系单独一个人。特别之今日我哋身在香港，每一个人咧都系要为呢个疫情继续努力啦。咁、今日个数字好得人惊我， 系啊， 咁啊，系啊，冇错，千几个。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继续啦吓，为防疫做好自己应该做嘅东西吓。咁、我哋啊十一点钟之后翻嚟咧就会有， 冇错，我哋一阵间玩我哋会有你 又 知 唔知问问题嘅。好，咁啊先咧十一点新闻财经消息等等。 小长亦都宣布将会寻求法院颁布禁令，结束堵塞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层正逐渐消散。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9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5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2，跌4.2；药明生物56.5元，跌2.25元；盈富基金25.4元，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9.12，升0.04。阿里巴巴122.3升1毫，中移动56.5元升2毫半，中国平安68.2元升1.5元，美团230.8元跌2.2，中芯国际20.2元升5.9，友邦保险86.5元升2.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568，瑞士法郎8.418，澳元5.573，加元6.128。新西兰元5.19，欧元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6.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5。港金报16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84美元，卖出182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坚尼地城的卑路炸街近住士美飞路，因为有坏车阻路，咁一大车多少少噶，车龙排到去西长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坚尼地城的卑路炸街近住士美飞路，因为有坏车阻路，咁一大车多少少，车龙排到去西长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屯门嘅浩运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嘅关系，去浩洋街方向嘅部分浩运街系需要封闭嘅，影响到龙门路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浩运街，经过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铜锣湾大坑径六号柏苑、元朗朗平村玉屏楼、沙田博康村博华楼、马鞍山星连海三 A 座同埋深井碧堤半岛七座。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第四，仓鼠系会食翻自己啲 poop 进行第二次消化。 嗯、 以上有一个系唔啱嘅，到底系边个呢？ 第一个就系视力差啦，第二个就系怀孕嘅时候就系同呢一个佢嘅温度有关啦。 冇错，暖就会生仔嘅机会多啲。 第三个就 系冻咧就会系啦。第三咧就系话佢系喜欢群居嘅。 第四就系食 poop 食自己嘅 poop 进行第二次消化，第二次消化。 四唔啱。 我都覺得係，因為呢個係我要揀唔啱啊嘛， 唔啱 係唔啱啊嘛， 假的。 咁即係如果我哋係揀第四嘅話，即是話倉鼠其實視力係好差啦。佢懷孕嘅話係同呢一個即係生仔生女嘅話係同嗰度温度有關啦。佢係群居，群居係啊。我哋好少真係送一隻倉鼠俾小朋友。 有人會買一隻嘅， 有嘅，但係我覺得好慘啊。 其實任何我以人發啫，任何。动物或者雀仔乜都，我成日觉得一只咧系好惨嘅。 诶、欸，唔系， 不过除咗猫，人哋话猫咧中意一只， 因为 Doctor Eric 有同我讲过嘅，佢话你反而咧有好多人都会有个错觉，就会觉得一只狗系应该系一只，猫系一群，但系其实唔系咯，倒翻转，因为佢系地域性好重嘅呢一啲动物嚟嘅。好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哋拣 D。 阿马小哥，你系咪都系拣 D？ 锁定 D， 答。 我都系第一次根据 答案， 正确答案系。 是错的。 吓！ 我未讲答案住，你仲想唔想拣多一次？ 拣。 第四是错的，不是仓鼠是真的会食自己的便便，进行第二次的消化。 咁唔使俾咁多嘢佢食咯， 因为佢觉得第一次咧， 俾啲咩佢食得咯， 未消化晒啊，所以佢会食多一次，将未消化晒再消化多一次。 系啊，我听人哋讲咧，你有时有冇见过啲狗咧都会咁噶？佢哋 系 啊，你知唔知原来点解啊？佢哋话就系因为咧，佢哋闻到佢哋自己啲 poop 有食物味， 仲有食物味啊！ 佢唔 单 止食自己噶，食埋猫嗰啲添。 系啊，所以佢再食多次嘅话，就再消化多次。 即系唔好嘥啊！ 又食得唔好晒咯，所以有一句说话叫做食咩狗咯， 食得唔好晒， 食咩狗 食得唔好晒。好，另外三个想唔想拣？ 三个视力差、怀孕， 同埋呢个群居。 C 啊，群居。 马老师跟唔跟？ 唔跟，我改怀孕，怀孕温度嘅。 改怀孕系啦，一个 B， 一个 C。 正确答案 有冇人啱？ 有。 好嘢！ 正确答案就系。C， 仓鼠是不喜欢群居的。 好嘢，补答成功。 因为的确是他们的男女性是会受温度影响。 是啊，我听过这个、okay. 这个都肯定不是的。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话错。染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会回流浪才够 有些还是懂你，人选多对， 时空多对，假使错过的，只系遗憾牢记，离开先知道爱情里。 今日叫做爱是带种缺陷的美。你又知唔知道？我哋又交俾 李婆。 好 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即刻同大家咧要讲关于动物嘅冷知识。咁我想问一下咧，就系话嗱，人咧其实真系嘅，有啲人咧真系五音不全嘅，系、咪？可能 冇话你啊，冇话你啊，唔好揽上身，千祈唔好， 唔好咁样。 我惊小强咪有嚟闹。 系啦，一阵间有条覆盖我哋， 绝对冇闹你啊！ 嗱，系啦，冇错， 你阴阴俱全啊！你 唔好对我入座，系啦，你阴风俱全啊！好啦，咁其实讲紧话咧，就系能够发出声音嘅咧，其实都有好多动物系能够嘅。就算你话系海洋生物嘅话，咁我你都听过啦，譬如可能。海豚啦、啊，系、咪？又或者就系嗰啲咩诶鲸鱼啊咁样啦、其实佢唱歌好好听嘅，有冇听过啊？ 有啊，好听啊！ 我有人送过一只 CD 俾我咧， 有 CD 系、真， 你攞嚟播下。 好啊， 咁得意， 我睇下抄唔抄得翻啦。 OK， 咁就系讲紧话系嗰啲鲸鱼咧唱歌，我记得系一个筹款嘅计划嚟噶， 得意喎。 系啊，咁、 但 系 冇单调嘅 VV 声， 唔系噶，佢哋有啲当然佢哋 有 啲 音， 佢哋有啲高低音嘅，因为其实都系一啲大家沟通嘅时候，佢哋其实讲紧嘢噶，喺度唱紧。我真係好好聽，好啦，咁當然啦，咁就講遠咗啦。咁其實咧講緊話，譬如可能一啲即係深海嘅生物嘅話，佢哋咧都會係用聲音嚟大家互相溝通嘅。好啦，以下問題就係問大家，有啲乜嘢嘅動物咧，其實係能夠發出100種唔同嘅音嘅。 哇！ 係啦，即係哆瑞咪發嗦，佢全部唱到，再加埋其他嗰啲咁樣。 勁過我喎、 勁過你。 你99種音啫嘛，你 係啊， 多你一種。 佢多可能多一種音，但係嗰種音我哋聽唔到。好啦，有咩動物可以發出100個音呢？四個俾你揀 ：A 鸚鵡 ，B 貓 ，C 狗仔 ，D 海豚。 如果理論上咧，模仿人就係鸚鵡啦。但我又唔知道海豚有冇咁勁喎。不如我估 鸚鵡 啦。 同埋海豚。 係啊，一定唔會另外嗰兩個。鹦鹉同海豚，我估鹦鹉。 好，大佬就估鹦鹉，点样？ 我谂翻我之前响尼罗河嗰段日子先，咁应该都系海豚， 都系海豚系咪？ 系 肯定你嘛？锁定。 请问尼罗河有咩睇噶？我想问。 有啲咩团啊？嗰啲有巨团。有咩团？有旅行团， 巨团哦， 你明白吗？系啦，系咪有好多旅行团啊？ 尼罗河啊，嗰、那个 你肯定啦。咁我好肯定咧，你喺尼罗河嘅日子就白过啦。错，冇人啱。 好，即系唔系鹦鹉，唔系海豚。 唔系鹦鹉， 你讲另外两个咩？另外两个咩啊？ 猫同狗。 系猫，我估猫。 你系估猫系咪？ 我估狗啦。 你喺尼罗河有冇猫噶？ 冇，不过黄河有， 但系你唔系喺黄河流域嗰度发迹噶喎， 佢喺尼罗河嗰只叫龙猫， 又或者叫做金丝猫系嘛？ 我估狗啦，咁 有人啱，当然啦，剩翻两个系啦，二择其一，50-50，正确嘅答案系猫嘅， 你都系撞嘅啫， 真系争好远噶，净系猫同埋狗咧，你知唔知道狗咧，好似你咁样噶，佢只可以发出十个音噶咋？ 但系猫点解会发出咁多个音啊？ 系啊，因为其实咧，猫同埋人嘅喉咙系好相似噶，大家有冇听过啊？其实基本上有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嘅就系猫系能够模仿到嘅就系人有好多嘅声嘅，例如喺春天嘅时候嘅话咧。你有冇听过佢哋系似啲 B B 仔喊噶？同埋其实基本上佢哋系真系似讲嘢噶。我以前养过有一只白猫咧，你知唔知佢学可以叫唔好？真系 死咗未？ 咁就系 死咗。 如果唔系，我记翻录俾我听。 好得人惊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 系睇片，真系会有咁讲嘅。 我屋企人啊，系啊，好似屋企即系人讲嘢咁样啦。嗰阵时候咧，我就同一个人就住啦。咁明明知道佢唔喺屋企，但系点不知咧无端端咧听到有个人咧讲唔好。 咁好多人惊咯，咁 系啊， 系啊， 我就做咩无端端我都冇问你，做咩话唔好啊？我出嚟就叫到见到佢就自己喺度讲咯。 我仲成日以为咧，鹦鹉先系唯一可以学到人类嘅说话，同埋学得好详细噶啦。因为其实鹦鹉咧，第一佢智力好高啦， 好聪明。 灰鹦鹉嗰啲系六岁嘅小朋友嘅智力啦。第二就 系 因为佢哋条脷咧特别似人嗰条脷啊，厚啲嘅， 系啊， 即系同普通嘅 咁有脷胎啊， 佢厚啲嘅佢哋系啊，你研究，所以佢哋学咧学得好叻嘅。好啦，好，咁啊，马老师到你出。 好，嗱，你哋出咗动物题，我出植物题，我出啲花嘅问题。 系， 有一种花咧，有一个别名喎。嗱，佢哋有啲英文别名，佢学名我哋永远都唔识读噶啦。 诶，点解你唔读举案齐眉嗰啲嘅？我仲等待紧。 因为佢喺尼罗河嘅时候见过一只花，好得意。 系啊，就系塑胶 胶花。 嗱，点解永远都唔知嘅？ 胶 胶花， 快 快啲 花。 好，嗱，佢呢个英文嘅俗名咧就叫做 Chinese New Year Flower， 即系 中国新年农历新年花， 冇错。 喺边度噶？喺边度有噶？ 中国啦，香港都有嘅。嗱，以下呢四种花到底边一种花有呢一个英文嘅俗名咧？A 桃花，B 水仙 ，C 吊钟 ，D 牡丹，四种花。 水仙， 第一。桃花，第二是水仙，第三是吊钟，第四是牡丹。 吊钟， 他估吊钟，我估水仙，我估水仙。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 冇人啱？ 真系有。 我估吊钟。 系啦，李丽蕊啱咗。 哦， 系吊钟。你系识定系咩噶？ 因为我即刻可以查 Google 嘛，而家。 我切。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得个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于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无法被爱的事，没 过分关心都是一种负担来的。 你听阿爸讲，如果唔系读书嘅材料咧，就快啲出嚟揾嘢做。 你听阿妈讲啦，你一定要读好啲啲书，唔系第二时冇出路噶。 啊，我食饱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的高尚中怎样回应父母的期望，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与你挣扎中展翅。 好啦，快到十一点半啊，翻嚟咧，我有另一位嘉宾问我哋问题，就系 悠悠 香台，先听十一点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3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986宗确诊个案，包括985宗本地和一宗输入个案。新冠病毒检测承办商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的检测量已经达到极限，特区政府听日应该会在会议上向内地提出要求，他亦都已经向当局反映意见，包括增加流动检测站等。他提到，位于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已经搭建，下星期二起运作。被问到是否需要封城，胡定旭认为未有需要。他说只要大家合作，在家工作和逐区大规模检测，可能一至两星期可以平稳疫情。另外，對於有人炒賣檢測籌，他說感到驚訝，相信政府會思考如何應對，警方亦都可以協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鳳凰衛視專訪說，政府會繼續就防控策略和其他專業指導工作和內地專家和衛健委溝通，希望內地可以在檢測量方面協調和幫助香港。被问到疫苗通行证会否扩大至私人处所，他说暂时没有相关计划。至于当局会否再推行全民检测，陈肇始说因应目前的资源和检测能力，香港的检测范围仍然会采取精准聚焦的做法，以风险为本，相信做法有效。他又说特区政府的抗疫策略是采取正常的预防和应变手段，不是慢或者要追赶住疫情。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昨日到明爱医院调查一宗新冠确诊个案之后，说确诊的护理导师怀疑在病房讲学期间传播病毒。袁国勇今早在一个电台节目重申，有关护师没有做错，教学过程亦都没有问题，但建议需要在病房教学的人员戴 N95 口罩。袁国勇说这个护师当日在病房停留4至5个钟，向新入職的員工講解的時候釋放出病毒微粒，造成短距離空氣傳播，以致5個病人受感染。但他強調這樣是無可避免，因為 Omicron 的傳播力很高。他又提到現在醫科學生沒有機會入病房實習，只能夠在有醫生帶同之下才可以入去，導致學習差了很多，所以他不贊成不准許教學。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5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64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元，跌4.4；盈富基金25.1，升6仙；药明生物55.6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9.34，升3.6。中国平安69.1，升2.4。

好啦，未继续我哋节目之前咧，有啲特别嘅消息同大家讲讲。 冇错，以下咧就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啊，就系元朗洪福村洪乐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嗯，好，欢迎翻我哋嘅拍档马小强。 Hello， 喺度。 另外我哋嘅嘉宾就系、 是、 欢迎香太， Hello。 香太太，今日香太咧就带嚟一啲咧，即系佢诶心水嘅问题问我哋嘅， 冇错，都系有关于嘅，咪就 系食嘅系嘛， 系啦，都系关于嘢食嘅，冇错啦， 关于嘢食啊，心啲好， 你头先讲咗动物啊嘛，今次我就讲食物， 好，马上可以开始啦，请悠悠 掉， 系俾问题我哋， 预备好啦 ，OK 嗱，咁你头先讲啲关于动物，我就讲关于食物啦，咁下星期咧情人节啦。咁男人咧，當然要夠血氣方剛啦，係咪先？ 嗯， 即係唔好以為就係女人先會踎低起身見頭暈啦，男人都有機會喎。係。咁呢個問題咧，就係問咧，以下邊一款食物咧係冇補血功效、冇補血功效嘅？即係三個答案。 即係其中兩款係有補血功效，有一款係冇。 四個， 有三個咧就有補血功效，有一款咧 就冇嘅。 即係揀一個係冇補血功效嘅，得。 請講。 青口 B 紫洋葱， 嗯 ，C 南瓜， 嗯 ，D 猪肝，猪肝系猪润啦， 一定唔系 D 啦，系、嗯、嘛？ 系啦， 呢个补血噶嘛， 补血 系太容易，我惊破咗你哋纪录咧。 又未必、啊， 好讲多一次啊，唔该，第一个 A 青口 ，B 紫洋葱 ，C 南瓜 ，D 猪肝。 南瓜我估。 我估青口， 我估南瓜， 血气方刚。 我喺法国学厨嘅时候咧，阿 Pierre 教过我， 系冇补血功效， 冇 系啊。 青口 有佢拣啦，有佢拣。 睇下先，我 估南瓜。 洋葱我觉得有啦，最后尾嗰个猪肝一定有啦。 猪肝唔使系咯，我觉得系 青 口啊。 我觉得青口有，南瓜有冇补血咧？南瓜我估， 我都估南瓜。 系啊，两个南瓜，一个青口， 有 冇人中啊？ 就估南瓜系咪？ 我同阿 Y 都系估南瓜。 Michael 同我都系估南瓜。跟住咧就系嗰个有留学法国嘅就估青口，有冇人中？ 唔啱， 两个都唔啱啊！ 估多次， 估多次，补答。 剩低就系猪肝同埋 紫洋葱。 猪肝一定唔系啊嘛？你话 咁啊？咦？ 吓，猪肝， 佢用一个嘲笑口吻同我哋讲，你话唔系咩？ 好 乞 人 憎 啊！ 唔好咁敏感，唔好咁敏感。 我仍然坚持，我觉得嘅就系佢系补血噶嘛。 好，我就估咁，我估猪肝啦，咁。 紫洋葱。 咁我估猪肝啦， 紫洋葱啊，嗱，但其实我觉得悠悠咧有少少即系天资聪明嘅， 善我， 佢系啊，佢会善人嘅。 猪肝咧咁 变咗， 咁样啊，死啦！剩翻紫洋葱系冇补血功效啊嘛， 冇 嘅。 哎呀，死啦！唔知点算好啊！ 猪肝我 猪肝肯定有补血嘅， 我中意估啊，得唔得？ 如果真系冇嘅话咧，我谂我哋大家都俾佢扇咗好耐，嗬、 嗯？系， 因为大家都系话即系食诶呢个猪肝系可以补血啊嘛。 嗯， 诶、 李丽蕊，三二一， 猪肝， 紫洋葱， 我估猪肝， 我同阿 Y 都系估猪肝， 紫洋葱， 答案， 答案。强强一分，紫洋葱系冇补血功效嘅。 哦，今次系啱嘅， 好高铁质啦，可以补血。 嗯， 因 为成 日都缺铁性贫血啊嘛，你补充够铁质咧就够血噶啦。 嗯，好，不如咁啦， 悠悠啊， 听住系 系啦系啦，因为咧其实个电话咧就只会收得唔系咁好嘅。咁、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哋喺听紧呢一首歌嘅同时嘅话，你去一个好少少嘅信号嘅地方度，再同你继续一阵间下半部。部分嘅，你又知 唔知？ 唔该晒。 我起身，暂于笔记，立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正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业路在冰川中。 仍然极冷，极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趁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薄极光变心。 泳儿歌叫《叶落冰川》，你又知唔知道？嘉宾晚我哋又请 香太 继续第二条啦， 吓， 好啲， 好啲，好好多。你把声原本系咁靓噶嘛？ 因为头先好多嗰啲杂声 啊，嗯，好，咁样， 请抛出第二条问题。 嚟， 好啦，第二条问题咧就系以下边一样食物系冇提神作用嘅？又是没有提神啊， 好、嗯、 A 香蕉 B 牛奶 C 番茄 D 黑朱古力。 牛奶， 我估番茄， 我估牛奶。 咁啊， 因为你瞓觉嘅时候你是喝热牛奶的嘛，如果有提神作用的话，那喝热牛奶做什 么？那我估香蕉啦。 香蕉味， 有人揀香蕉，有人揀哦，有人中系咪？番茄同埋牛奶，好， 到底系咩咧？ 正确答案系 番茄。 正确答案冇提神作用嘅系番茄。 哎呀， 系啊， 强强两分啊，强强， 仲会有正能量，我食多啲香蕉吓。 香蕉有啊， 香蕉有，我哋再赞扬一下我先啦。 咩话咩啊？ 再赞扬下我 哦，阿尼罗河王子好劲啊！尼罗河王子，你不如翻尼罗河啦，你呢度香港危险啊，你翻尼罗河啦。 好啊， 我反而想知道点解牛奶系有提神作用啊？咁如果系啲人 系 饮嗰啲热牛奶瞓觉， 牛奶可以提神噶吓，因为咧牛奶本身含有嗰啲蛋白质啊，咁因为咧我哋身体嗰啲多巴胺咧系需要蛋白质同埋氨基酸去制造，所以咧饮牛奶咧系会令到你集中精神啲啦，同埋咧精神啲啦，同埋就开心啲嘅个人。 咁我想问系咪即系话我哋唔应该饮热牛奶 瞓 觉咯？ 系啊，咁咪好迷思。 是因为矛盾咯，是因为啲人成日临瞓唔到就饮杯热牛奶嘛， 系啊。你成日都听到系咁噶嘛，尤其是系外国 嘅 荷里活电影。 嗯、有一样水果咧，有研究指出咧，又系你瞓之前食奇异果咧， 嗯， 就会令到你嘅睡眠质素同埋咧入睡嘅时间减短，同埋睡眠质素好啲嘅、哦。 好啲定唔好啊？ 好啲啊！ 即系要食，即系临瞓食奇异果啊！ 系啊， 临瞓前一个钟咁样，系啦， 又一个钟。 O K， 好啦，咁至于你讲话即系番茄啊，其他嗰啲嘅话又即系点解咧？番茄我真系冇谂过， 番茄佢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生食嘅话，熟食嘅咧就有茄红素，但系佢咧就冇提神嘅作用嘅，虽然佢系酸味味，系啦，系啦，冇错， 但系又好得意。 所以如果你想个人开心啲、精神啲，朝头早整翻杯香蕉奶色咁都好啊！ 哇，好肥啊！ 我有啊，我有试过噶。 边个最高分啊？请问？ 系边个最高分啊？咦，系长颈好劲， 我哋都冇教分，我哋都冇计分， 我冇计分啊！ 系啊，我哋冇计分啊！我哋学嘢啫嘛， 学嘢啫嘛，唔计分噶， 咁有竞争力嘅 咧，完全唔计分嘅，咁同埋一赢咗扣两分，你唔记得咗咩？ 赢咗嗰个咧系要请食饭咯， 系啊， 系啊，你唔知啊？ 系啊， 我嗰份啊， 好，好啦， 你记住你而家扣四分啊，小强， 我得， 因为啱一条要扣两分吓。 哦，知道 好啦，第三条烟。小强强嗰阵时系咪喺尼罗河生活过噶？ 系啊， 咁呢一条咁可能 佢喺尼罗河金字塔下面生活过啊？ 系 咪？系啊， 尼罗河 佢坐喺个金字塔嗰度啊，系啊， 多唔多蜜蜂噶？尼罗河 多唔多蜜蜂啊？问你答人啦， 瞓咗 睇下边段啫？尼罗河好长啊 ，come on， 唔好咁讽刺。 你上游定系下游啊？ 佢喺嗰条叫尼罗城门河啊嘛，系啊，喺沙田噶嘛，我知。 好啦，三条啦。嗱，平时咧我哋饮嗰啲蜂蜜啦，即系 honey 啦。咁咧，你知唔知咧系嚟自蜜蜂嘅边一个边一样嘅咧？ 嗯， 嗱，预备未 ？A 系蜜蜂嘅口水。 系。 B 系蜜蜂嘅排泄物。 嗯哼。 C 系蜜蜂嘅呕吐物。 嗯。 D 系蜜蜂嘅内分泌物。 好核突喎，嗬！ 我估口水， 我估呕吐物， 口水， 口水啊， 口水， 排泄物啊， 应该唔系排泄，应该系呕吐物。 哇，咁咪成日呕，好辛苦。 系咯，呕吐 又系又系，又系。 呕吐，我覺得佢唔會成日呕。 我本來都想啖口水嘅，本來都想。 係啊，除非你話嗰群蜜蜂當中有一隻好似小強咁嘅樣，跟住見到 咁啊， 但係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又冇得嘔喎。 口水似啲啦， 口水、排泄物同內分泌。 今日佢旺啲啊，跟佢啊。 真係啊，我唔會內分泌。好，今日两个口水，一个内分泌， 有冇 人啱？ 依家最终系两个口水，一个内分泌。 冇错，最后系两个口水，一个内分泌。 最后答案喎， 冇人啱。 最后 系 嗱，呕吐物，呕吐物，咁啊，呕吐物啦，咁啊，呕吐物啦。 内分泌，内分泌， 咁呕吐物。 排泄物， 唔系 啊，内分泌有人拣咗啦，你有冇留？ 先拣咗唔中。 唉， 而家已经系补，而家已经系补。 唔该，你自己刮自己 吧。呕吐，呕吐， 我系排泄物。 呕吐 一个排泄物，两个呕吐。 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系 呕吐物。 哦， yeah, 原来我第一个答案啱嘅。 系啊，第一个答案啱嘅。 你应该坚持己见啊。 系唔好跟啊，马小强。 系唔好咁 系啊，唔好跟我。冇结果。 好，点解系呕吐 物 啊？ 系啊，因为蜜蜂咧，佢用个嘴去啜咗啲蜂蜜啦，咁样佢就会储存喺第二个胃嗰度啊。 嗯， 因为咧佢就经过佢个体内嘅消化多重嘅反应咧，佢就会去翻蜂巢嗰度掠出嚟啦，就好似燕窝嗰啲，燕窝就 系 口水咯，但系蜂蜜就系呕吐物啦。 所以动物界咧好多嘢好得意， 佢会入咗个胃嗰度，系之后呕翻出嚟。 即系都系今日仓鼠会食便便咁样再消化，系咪？所以动物真 系 好犀利嘅。 系啊，我哋好渣，如果我哋可以咁就好啦。 马小强得噶， 佢 尼罗河就 系 咁过嘅， 所以口咁臭。 悠悠有冇第四条啊？想问， 系咪仲想问多一条？系咪都有嘅？ 系啊，不过其实我都想补充一下，你知唔知道蜂蜜其实好犀利噶？蜂蜜咧系世界上唯一一种嘅食物系唔会变坏噶， 系冇错， 从来唔会变，摆几耐 都唔会变坏噶。所以其实大家唔好就立啲话要雪住佢啊，或者乜嘢唔使噶。 但系咧，你如果不即系你倒啲蜂蜜出嚟咧，如果你用匙羹咧， 系啦， 最好唔好用铁嘅匙羹， 系冇错， 用木嘅， 系啦系啦， 我有听过， 用陶瓷嗰啲滗出嚟就好啲， 系啊， 好 同埋蜂蜜唔可以热饮咯，热饮即系话会有机会酸啦，同埋便秘。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 咁人哋飲暖蜜糖， 其實唔好㗎，係暖 OK， 但係太熱嘅有時候有啲人會驚佢唔溶啊嘛，你會衝一啲熱水落去，亦都係將佢裡面啲活性嘅嘢咧全部殺死曬 嘅。好， 好，仲有一條，仲有一條， 嚟啦， 揀埋呢條嘛。 好， 好啦，嗱，以下有四種嘅食物啦，係可以直接敷上塊面咧，又有去斑同美白嘅功效嘅。 哇， 係啦，嗱，第一樣啦。跟住你第一样鸡蛋， 嗯， 香蕉第二样， 嗯， 第三样柠檬， 嗯， 第四样西瓜， 有一样唔啱系嘛？ 有一样系可以， 哦，香蕉 直接敷上块面嘅 香蕉， 西瓜都得噶， 有美白同埋乜嘢话？ 去斑， 去斑啊 ？banana 啊，我都系估 banana。 我会在鸡蛋和 banana 中间咯。 鸡蛋喎、即系唔系 鸡 蛋 啊？鸡全只、全只鸡蛋啊嘛，即系你个话鸡蛋系连埋蛋白啊嘛。 系啊， 直接敷上去。 你唔会成只鸡蛋咁摆落。 banana 应该听闻系用蕉皮啊。 系啊，鸡 蛋 搣咯系。 我拣鸡蛋， 有冇啱？ 系咪一只鸡蛋两条蕉？一隻雞蛋兩條蕉係，你都係蕉， 我係蕉， 係啊，咁阿小強咧都係蕉，係啦， 哇，好勁喎，強強今日， 嗯， 梗係啦，佢喺屋企，而且食飯係啊，冇錯，佢全部答中曬，正確答案係香蕉，耶，點解嘅？ 係啊， 疫情之後請食飯啊， 好， 啊冇錯喂，你係咪搣開個蕉皮帶落去啊？唔係成條蕉咁啊？ 蕉肉 哦，蕉肉， 蕉肉系啦， 就压烂佢， 真系得， 系去斑， 有去斑滋润咯。 嗯，当然唔系一捽就得啦，即系当然唔系一捽就得啦， 即系好擦纸胶 系 啦，一噏就冇 就感觉到系 白啲， 白啲滑啲咁 样。好啦，今日多谢晒 YoYo 香体为我哋带嚟问题。 OK，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不要呼吁，今我将会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住汗水擦下每个眼神，是我哋两位地叫你沸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r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向往浪漫。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跨越心扉，灵魂喊叫着再别要躲避。姿势一片汹涌，伴着你外放你那笑容，以你地来独立世界繁荣。Now get up,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于心。就再别要躲避。 My Name 可能呢首歌快到中午十二点都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啦，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啦。 系时候嘅话，你都要 call 我哋啦。 冇错， 打嚟1872388，1872388。每逢礼拜五嘅话，十二点半过后嘅话，都会听大家嘅大点唱电话。 冇错，阿腾已经坐咗喺度噶啦， 打电话嚟 啊。系啦，好啦，喂，阿马小强啊，我哋咧头先咧已经猜咗啦，今日咧出场次序咧你会压轴噶吓。即系嗰、那个 有猜过咩？不嬲都系咁噶啦。 哦、啊，总之系咁啦，即系话晒俾你听。 不嬲都系咁啊，一二三。 我惊我 challenge 我嘛，咪猜咗啦。 边有够胆 challenge 佢啊？ 喂，咁你今日嗰只歌一阵间十点 系咪好压轴噶？ 压唔压轴啊？ 唔系啊，头先我再试咗几轮啦，我学下李丽蕊咁啊，又再练习啊，我对住首歌嚟练习啊。 你使乜学我啫？ 掌握到首歌精髓啦。 好啦，多谢。一十二点钟之后咧，就开始我哋即点即升嘅。好，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等等啊。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9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69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2，跌4.2；盈富基金25.8元，升4仙；药明生物55.5元，跌2.7元。恒生中国企业89.34升3.6，中国平安69.15升2.45，中移动56.9升6，阿里巴巴122元跌2，友邦保险87.4升1.15，美团230.6跌2.4，中芯国际20.35升6.9。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563，瑞士法郎8.417。澳元5.569，加元6.128，新西兰元5.19，欧元8.8885，每百日元对港元6.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49。港金报16,9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28美元，卖出1,82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一般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时加士居道渡船街去红隧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咁另外咧都有啲港铁嘅消息要提下大家噶。咁因应疫情最新嘅情况啊，咁所以港铁多条嘅铁路线咧喺晚上嘅8点开始咧，包括呢一个东涌线啦、屯马线、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同埋来往调景岭至康城嘅非繁忙时段咧，就会调整班次嘅。非繁忙时段乘客候车嘅时间咧就会延长1至2分钟，其他时段列车嘅服务就维持不变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坚尼地城、域多利道一号、百年大楼二座、何文田木爱街38号、雅丽德华台、新蒲岗御港湾2B座、土瓜环英阳街14至16号、土瓜环乐山道86至94H号、侨裕大厦。详情大家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Michael 高照用脚示范便会拉高，锻炼是什么？八九就是他的骄傲。带住 1, 2, 3, 4, 5，手腕摆一摆，操到个身体似小孩，大笑哈哈哈哈哈，跟足 Sarah La， 将那筷子腩肉干晒，流汗着软头晕，持续举起双臂，用口数起一二三。练到瘦了十寸啦，脑海想起的肥虾，落力去嗨到不能停吧。耶、 yeah! ！ 继续 ，1, 2, 3, 4, 5。 下脚跟都放松埋，别再餐餐下正瓜，多饮汤水啦，将那筷子腩肉干晒，大叫 1, 2, 3, 4, 5，手腕摆一摆，操到个身体似小孩，大笑哈哈哈哈哈，跟足些。You gotta get going, they're going up. It's so high, high, high. You gotta get going, get going up. It's so high, high, high. You gotta get going, it's get going up. Come on! Encore, yeah! 哇，真系要 encore 啊！今日呢只歌曲爆灯。好犀利，好犀利吓！完全有一个喺红馆唱紧嘅歌嘅 feel， 加埋阿 Sammy 嘅歌曲，即系占住咧，哇！好嘢，好嘢，好嘢！ 多谢晒 Sammy， 多谢晒我哋嘅 rap 嘅团队， 犀利，犀利，犀利啊！点啊，马老师？点啊？ 我觉得真系自愧不如，唔知真系十万九千里啊！我好中意里面几句歌词， 嗯 ，Hi to say goodbye， 然后 1, 2, 3, 4, 5，我觉得好。 将猪腩肉赶走晒嘛， 其实我哋全部人都加咗落去嘅，即系例如话你话沙拉啦，咁啊 keep fit 啦，狂操啦，狂揈地跳舞啦，仲有老师喊，即系你啦，马老师笑到爆肚，收腰收到鼻肠度，就米高高招，用脚示范便会捞高，就锻炼是什么？八嚿腹肌就系佢嘅骄傲啦。 好嘢，好嘢。好，第一位出场沙拉呢之后咧，到小弟啦，翻嚟就会有另一首我填词嘅歌曲送俾大家，都系吻合咗最近咧呢个香港个气氛啦、新闻见到嘅嘢啦，翻嚟再同大家介绍啦。 非常期待。 电话号码 1872388， 可以打嚟点唱。 Call me， 等待接你嘅电话，一齐倾下偈，同埋将你歌送俾你亲爱嘅人。 让我们理论精神有没有？我自由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用半方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讲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信，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 幻 术， 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 失送一个渐渐的流狂。 I'm crying for you。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翻翻嘅就 I know， 好啦，咁啊翻嚟咧十二点搭四咧，咁啊马老师，喂马老师， 喺呢度，我好惊而家 咩话？你咩话？ 好惊， 都未到你，系啊， 我知。 好，咁啊介绍下先啦，你准备停你啱直播啦吓。咁啊最近咧，其实唔系最近添啊，今日我睇个新闻咧，大围嗰个检测站咧，佢条龙有500米。 嗯， 咁另外有新闻咧，就系话咧有啲叔叔啦、Auntie 咧。四点几五点就去排队啦，检测又有啲咩检测排队嘅代排队嘅人出现，即系总之关于检测啊排好耐啊，好多人要做检测呢个新闻咧，最近我真系觉得好似日日都有咁样样。首先我 系 赞成要配合嗰个防疫措施嘅，绝对赞成，因为大家都系香港人，系咪要齐心嘅？第二，我觉得检测站嗰啲哥哥姐姐做嘢嗰啲都好辛苦。我依家呢只歌咧就唔系话佢哋做得唔好，只不过就话好无助。而家我哋有时咧唔知点解笃一声咧。就跌咗嗰个检测嗰个 list 里边， 系无端端就要去啦， 咩都冇做过嘅，就系咁啫。但系我觉得嗰啲哥哥姐姐系做得好好，唔系话佢哋嘅，纯粹系一种叫做用歌曲唱出少少，即系而家我哋小市民嗰种嘅无奈咁解啫。歌名叫做《被歌手折磨》。来自上海滩，被歌受折磨，做那检测因要看清楚，健康生病就靠揾支小棒鼻里磨。是阿公定阿婆，就算阿姐都要搞清楚，健康生病若你中咗今次头痕哦。我冇事波做乜搵我，最弊呀屋企你嗰座中咗，实在无助刹那惹祸，但未明是我边一忽做错。唉，鼻哥佢又要磨，为了检测怎可以啰嗦，健康生病愿那细菌不要遇埋我。 波兰通唔通噶？ 你系第一次？ 我系第一次读。 唔使惊，唔痛噶，最多一阵间我细力啲啊。 你温柔啲喎。 冇问题。 啊，唔该晒。 嗯，你准备好未啊？ 我得啦。 我嚟啦。 我冇事波做乜搵我，最弊当天你入过嗰个魔，实在无助刹那惹祸，但未明是我边一忽做错，又要督又要磨，为了检测苦等太坎坷，健康生病愿你各位都会同情我，健康生病愿我祖先都会保佑我。 好，鼻哥受折磨。 我想问下个护士系咪阿敬文啊？ 唔可以有两个以上嘅人入嚟啊？点会有敬文啊？阿傻仔， 都系阿锐锐咩？ 系啊， 好听嘅。 嗯，佢想赞你把声好听、啊。我唔 接受， 傻仔嚟嘅，话咗得两个人，点会无端端多个人啫？ 落定啊嘛。 拉符嘅，你咪啦，你咪 Auton， 我哋几时会录定啲歌啊 ？Anyway， 好 嗰个 VO 啊，即系净系嗰个 现场嘅 鼻角，不过好正，两位真系冲心。 再讲一次，我系真系支持嘅，同埋咧，我系多谢嗰啲检测人员，呢个咧纯粹系即系呻下，即系话哎呀，真系好惨，无端端咧，即系同埋见到啲叔叔伯伯等几个钟，四五点去等，纯粹系咁样，希望尽快可以有多啲嘅检测中心咧， 系 为大家揾出一个办法。 系啦，唔需要再排队打针， 唔需要再咁辛苦吓。好， 到你 压轴， 哇，劲啊，劲啊， 耶！马小强，我哋支持你，马小强，我哋支持你，马小强支持你。 呢首咧，我改咗个歌名啦。叫如我所欲也。 嗯，使唔使俾音乐噶？唔使个。 有冇音乐？ 你有冇啊？你有冇？ 冇啊！你因为你冇讲 啊，你冇俾我哋准备啊。 得呢个系大地恩情嘅吊记，大地恩情嘅大佬最拿手嘅版本。咁我自己咧，而家咧就有一个 music background， 好嘛？ 哦，你自己有 music background 啊？ 有啊。 咁犀利啊！你早啲出声，我哋帮你准备埋啊嘛。你早啲出声帮你准备埋，不过算啦，你有就 OK 啦。好，准备。 好， 马小强嘅如我所欲也。 嗯， 开始。 听唔听到啊？ 听到。 你听到咩？好细声喎。 好细声咯。 唔得啦，喂，好细声啊。不如唔好要啦，喂，因为咧你会骚扰咗你嘅，同埋咧你会分散咗你注意力啊，得唔得？不如唔好要啊，因为同埋啲声好拆啊，系啊。 对方将会再次接听你嘅电话。 喂，呢把声好听好多，呢把声好听好多。就叫呢个女仔唱啦，就叫呢个女仔唱。 呢个系咪表演嘅一部分嚟？ 绝对系表呢个表演嘅词，即系等于，即系等于啦嗰啲啊场馆。各位喺场馆嘅，而家以下落嚟嘅表演，即系嗰啲 announcement 咁即系点啊？我咪应该要再打翻俾佢啊？哇！你真系得噶啦，因为表演啊出咗场之后，跟住有啲咁嘅嘢，哎哇！ 好，拜拜。即系佢今日唱唔唱噶？究竟？ 其实你系咪专登玩噶？ 其实佢咪 系啊？你删咗个 beta 先，我试下再打翻俾佢。系、okay. 啊。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 好啦，我哋嘅参赛歌曲已经准备好啦，我哋又请翻头先嗰个女仔出嚟啊！ 你而家就接听嘅 电 话， 喂，好啦，嚟，咁嚟啦噃，好嘛？ 好， 清 唱， 好好， 如我所欲也。系咪个肚唔舒服啊？ 屙就睇医生啦。 肚啊，睇医生。哦， 系咁噶，你唔好骚扰我。 你唔好屙得唔得？ 遥遇弯又弯，最能送餐饭，让我家送午时，总爱加那东升吧。红有家事执，日圆再添饭，食晒不怕肥，日圆总要叹一叹，食惯鲜鱼嘅味，日鸡都冇咁赞。蒸佢，嗒佢，齐一支美晚餐，日日 整定如你，终于因佢美味，食到想死，快乐骨悲，为了吃尽鱼三餐，献丑献丑献丑。 好有嘅，有嘅， 算系咁啊！嗯， 冇错，简直天籟啊！ 系啊，简直就系天籟。 我唔想，我唔想算系咁啊！ 嗯，你想点啊？ 鼓励下我啦！ 尼罗河歌先咁长下噶啦，大佬。 系啊， 系来自尼罗河歌。 尼罗河 number one 啊，简直 系啊！尼罗河嗰部《龙虎榜》number one 啊， 系啊， 系啊， 就系连续十个星期啊， 恭喜晒你啊！ 可以打败你啊！ 因为净系得埃及嗰啲神像同你对比啫嘛，系咪？OK， 好，喂，好啦，十二点半，我而家先咧，十二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翻咧就系点唱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3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986宗确诊个案，包括985宗本地和一宗输入个案。新冠病毒检测承办商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的检测量已经达到极限，特区政府听日应该会在会议上向内地提出要求，他亦都已经向当局反映意见，包括增加流动检测站等。他提到，位于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已经搭建，下星期二起运作。被问到是否需要封城，胡鼎旭认为未有需要，他说只要大家合作，在家工作和逐区大规模检测，可能一至两星期可以平稳疫情。另外，对于有人炒卖检测筹，他说感到惊讶，相信政府会思考怎样应对，警方亦都可以协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说，政府会继续就防控策略和其他专业指导工作和内地专家和卫健委沟通，希望内地可以在检测量方面协调和帮助香港。被问到疫苗通行证会否扩大至私人处所，他说暂时没有相关计划。至于当局会否再推行全民检测，陈肇始说因应目前的资源和检测能力，香港的检测范围仍然会采取精准聚焦的做法，以风险为本，相信做法有效。他又说特区政府的抗疫策略是采取正常的预防和应变手段，不是慢或者要追赶住疫情。民建联促请特区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并向中央请求派遣内地疫情防控团队专家来港，就抗疫工作提供专业意见。主席李慧琼说，感谢中央支援香港抗疫。他认为特区政府成日说清零，但不少市民认为目前本港的措施更加似是与病毒共存。民建联希望中央专家能够为本港的抗疫工作多提意见，又建议增加至少三间火眼工作室，内地派至少1000个采样人员来港，以提升检测效率。亦都希望中央协助兴建方舱医院，并在大型的医院附近兴建隔离设施，提升接收患者的能力。同时应该善用中医抗疫，让患者可以在早阶段接受治疗。民建联又建议香港电台开设抗疫频道，专门负责向市民发放抗疫资讯。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天色好转，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3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7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蚊，跌4.4；盈富基金25.08蚊，升4仙；

活人。 好啦，我哋嘅点唱时间马上展开。咁首先咧就好多人赞阿锐啦，嗰只歌唱得好好听啦，好有节拍啦，咁样样。阿曾 Susan 咧，佢话唱得好掂啊，一百个 like 啊，爆灯啊。咁当然咧，更多人赞就系坑渠才子啦。咁好多人赞阿坑渠才子咧，话好可爱啦， 不停一睇， 音准又好咗啦，话 work from home 咧认真咗啦，进步咗好多啦，同埋笑到肚都痛啦，咁样。同埋最好听就系个女仔把声啦，咁样样。 系冇错，真系估都估唔到啊，系咪？我哋夹都夹。唔到啊！好啦，不过咧，其实有啲嘢咧，我都想为自己自辩一下嘅，因为头先我见到喺 Facebook 嗰度有人话我咧玩呢个你又知唔知嘅时候咧，系我出猫仲要咁大声，不如咁样啦，即系大佬系喺现场嘅，你见到我，我系冇出猫。 我都问佢，咦系咩？佢话唔系玩啊，即系咁样。 系啦， 系啦，佢只系讲下笑，讲下笑。 但 我 真系，我 哋从来唔会出，从来唔会出呢啲猫嘅，因为玩游戏点会出住出猫咧？ 咪系咯， 真嘅都唔会嘅，就算唔系出嚟。就算是真的考试都不会，不要玩，不要玩游戏。 不应该的嘛，是不是？输了又如何呢？是不是？好啦，但你都是在这个时间先要讲讲有关于一些强制检测公告，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先。首先就是这个元朗的红福村红乐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这个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的啦。 好，我们的电话里面已经有位朋友了，是不是？ 是啊，没错，阿敏。 阿敏， 系咪啊？对唔住，睇先，系阿 Grace， 阿 Grace， 喂喂喂 ，Hello， 系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Grace， 系三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啊，嗯， 有啲咩想讲啊？ 哦，其实咧，今次打嚟咧，最主要咧，我系喺呢个1月28号咧就入咗威尔斯， 嗯， 嗰个新翼白柳丝嗰个肝胆胰脏嗰个病房， 嗯。 咁其实嗰个经历咧，我就觉得咧，就即系个心里边咧，就觉得好感谢啲医护人员咯。 嗯， 就想专登打嚟多谢佢哋。 佢哋好即系好细心啊。 嗯。 啊，咁同埋嗰啲医生啊、护士啊、嗰啲助理姐姐都好用心去照顾每一位病人咯。 嗯。 嗯。 啊，咁我想打上嚟咧，就话即系表扬下佢哋咧，佢系。即系佢都唔知道我会打上嚟噶啦，系咪？ 当然啦，当然啦， 赞佢哋咯。 多谢多谢。其实咧 ，Grace 除咗头先你所讲嗰间医院咧，我相信咧而家疫情之下咧，第一知道嗰个医疗嘅负担越嚟越重啦。讲紧嗰个系啦，确诊人数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唔单止嗰间医院啊，所有岗位为咗呢个疫情付出咗或者辛苦紧，甚至而家仲喺检测站帮紧人，即系测试嗰啲人咧，我哋都想咧将埋呢一个送俾佢哋，希望我哋全部香港人，我哋身在呢个小道咧互相扶持吓，继续咧过渡呢一个疫情，好唔好啊？ 系嗱，同埋咧，我嗰几日咧，原来咧，我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都系听你哋心机。 嗯， 我听住你，点不知年初四冇得听，不过好彩我哋在院。多谢你哋啊！ 好，多谢晒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 祝你身体健康。 好好，多谢 Grace。 好，多谢 Grace 啊！ 好，另外仲有一位阿敏姐啊吓，佢话就冇咩特别嘅，只不过系想听到咧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明天会更好》啊！希望咧可以藉住呢一首歌嘅话咧，同大家打打气、加加油嘅，送俾大家听嘅呢一首嘅歌曲，好有意思啊吓！ 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希望我哋喺香港嘅所有朋友，无论咧你系咩岗位啦，或者暂时咧工作上未能够做到啊，餐厅开唔到啊，发现我开唔到，唔紧要嘅，我哋希望明天会更好。 冇错，辛苦晒大家撑住啊，一定冇事嘅。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一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12:46嘅啦，听紧呢个歌曲叫做《明天会更好》，希望我哋啊对住呢个疫情咧，最后咧可攞到胜利嘅。喺呢个电话嘅时候咧，我哋有黄婆婆啊， 黄婆婆， 阿李小姐， 你好， 你哋好，三位好 啊，你好，你好， 梁先生啊，同埋马先生， 系 啊， 仲有三个， 你好， 我知你三个，一个叫到。叫做 Michael， 我仍記得佢嘅聲，同埋咧阿馬小強啦，同埋李小姐啦， 真係叻啊！你好醒目啊！ 我打電話打咗好多次啦， 真係啊！你又叫我鋭鋭得㗎啦， 因為我聽到你哋個節目咧，我個人好開心啊！ 哎，咁咪好咯！ 如果本人咧有啲煩惱咧，聽到咧個人真係～爭好遠， 開心翻好多嚇， 精神 係啊，每日都有聽噶。 多謝黃婆婆， 唔使，因為我搬嚟咗好多嘢講嘅，嗯，因為我就唔係咁識講嘢。 唔緊要，唔緊要。 嗯，仲有咧，因為咧，又希望屋企嗰啲人個個都平安啦， 冇錯， 仲有世界和平啦， 嗯， 啊，仲有埋嗰啲醫生咧， 嗯， 我睇到有一個醫生。即係時常去人哋嗰頭警應個醫生，亦跟個人好個精神唔係咁夠啊。 嗯 嗯，仲有埋呢啲咧，我屋企啲人希望平安啦。我啲仔咧、啲女咧、啲新婦、啲孫，就係我本人咧。我老公咧就喺大陸住嘅，暫時我而家自己過住嘅。真係我有時聽到就好開心。 咁你要小心自己保重咯喎嚇。 係啊， 係啊，你有冇打針啊？可以見到孫仔啊？ 我好耐打咗啦，我打咗。 叻女， 叻女，叻 女， 我仲打埋流感針啊！ 叻女，叻女， 因為我第三。因为最初咧话要人担保去打针啊嘛，咁我就一个人唔敢去啊嘛，咁尾下话一个人可以得咯，咁我去私家医院打啦。 黄伯伯都叻 嘅，政府啊关心咧， 你一个好好嘅榜样。 多谢你几位啦， 唔好咁讲，多谢你真，多谢你，好啦，身体健康，黄伯伯 ，OK， 日日开心心，多谢晒， 保重身体，好，大家好，拜 拜。多謝黃婆婆嚇， 係 好醒啊！黃婆婆， 冇錯啦。咁當然啦，咁喺呢個時候嘅話，黃婆婆有首好好聽嘅歌曲想聽到嘅噃。 估唔到阿黄婆婆会拣呢一只歌， 好聽啊、 我估佢都系嗰啲身体健康啊，或者啲咩？系、啊，我谂可能 经典情歌吓、 啊，冇错， 《雾之恋》。点解笑嘅啊？ 唔系啊，我觉得黄婆婆真系好好。 黄婆婆都有爱情故事嘅啫嘛， 系啊，每一个人都有噶啦，系、咪？ 好，送俾大家。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静卧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幻，转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 谭咏麟嘅经典情歌啊，叫《雾之恋》嘅。咁有位 Alan 咧，佢话我系毛太啊，今朝咧去排队啦，强检啦，好多人好排，即系好守规矩，但系有啲人打尖，咁非常之差。希望啲人咧即系自己自律啦，同埋即系唔好令到呢、這个，已经大家心情唔好嘅时候更加即系混乱吓。 排好队。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 系 何小姐啦。 何小姐 ，Hello， 好， 两 位 主持，祝你大家身体健康。影响都事事情顺利利啦、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是其实咁嘅，我今日打电话嚟咧，想同我两位哥哥一个预祝生日，一个已经过咗生日，不过都系呢个月嘅 补祝生日， 系啦，我二哥哥咧就系应该二月四号生日嘅，咁咧就我最细嗰个四哥哥咧就系二月十六， 你咪唯一一个女啊？ 我唔系啊，其实我好多兄弟姐妹，我有四个哥哥，四个家姐， 好犀利，九个啊，九兄弟姐妹啊， 系啊， 好犀利啊， 系啊， 哇，我好耐冇听过，好耐冇听过会有人生九个啦，上一代就多嘅，上一代真系多， 我系上一代噶，我哋系上一代红人嚟噶， 你把声唔似啦， 系你唔似上一代啊嘛， 细哥嚟， 请你哋饮茶咁样赞我， 犀利啊，咁好热闹咯，嗬。 如果过年过节嗰啲就会咯，因为好难聚到，而且而家呢两年疫情咧，我哋尽量大家唔好约大家太多，因为唔想影响大家家庭生活啊嘛。 冇错冇错， 乖啊， 嗱 咁都系嘅，呢个公民意识嚟嘅啫，大家都系想大家安全，咩都系以安全健康为第一咯。我觉得 同意， 自己做到乜嘢就尽做， 冇错 系啦，冇错冇错， 叻女 系啦，咁我好开心啊！你哋又做翻主持啊？ 多谢。 头先有冇听我哋唱歌啊？ 梗有啦！哇，你哋好鬼犀利啊！平时你都好鬼好笑，不过我今日在家工作嘅，所以我先有机会听啫。如果我翻工听唔到， 咁你咪可以大笑咯。今日系咪？ 系啊，你赞下一路做嘢又听住一路笑，我觉得你作嗰时真系冇得顶。 你赞下小强啦， 佢今日唱得好好啊！啲人 简直 perfect 啦 ，perfect 啊！ 一百分 接一下先， 强口好似好耐有一个咁，我知你两个好锡佢嘅， 梗系啦， 佢头先直咗一声先讲嘅， 点解？我都有谂，佢系其实佢都 perfect 嘅， 唔系因为咁，我都要逐样讲嘛，我唔可以一下子你知啦，要两次，我都要俾啲机会你主持同我倾下偈先得噶嘛，咁难就翻上转头， 我噶，嗯。 嗱，咁都系讲翻句先啦。我中意我哥哥，开心快乐，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我谂个个都要噶啦，呢个都要噶啦，真系。 全世界 健康，其他嘢咩都好噶啦。 啱啊， 好， 讲得好， 多谢晒黄小姐，多谢多谢， 拜拜， 拜拜。 另外仲有一位嘅 Irene 啊，都想即系俾个祝福佢，因为佢话喺年初四嘅时候入医院咧，做咗呢个视网膜脱落嘅手术啦。咁啊，琴日咧啱啱啊复诊啦，咁啊进展 OK， 两个星期咧会再复诊嘅，所以希望咧就系祝所有嘅人身体健康同。萬事如意啊！ 好，最後一個電話，最後一個電話就係 Amy 啊。 Hello，Hi，Amy， 我係 Amy 啊，好開心啊！今日又打到你， 係啊，今日嘅最後一個電話啦，係啊，係啊。 我之前打過嚟咧，話咧你哋有個靈異節目嗰陣咧，我要開曬成間屋嘅燈嚟聽你嘅節目。 哦，記得。咁我哋既然係你，既然咁支持，我哋又開翻靈異節目，好唔 好？ 好 唔好啊？等你開曬所有個燈聽，等你電費交多啲， 帶啲燈啊， 嗯。好 ，Amy 今日有 大咁，而家都 有咩点唱啊？今日 我今日想点唱俾邱师傅啦，同埋希文听有首歌《对你爱不完》。 点解会点呢首歌嘅？呢首歌， 因为喺呢几个月嚟咧，佢哋两个都好支持我咯，同埋好关心我，喺我即系一啲人生上边嘅抉择啊，同埋心情上咯，系咯。 唔知佢哋噶，我哋都支持你噶，希望你继续努力，好唔好啊？ 我都系听你哋嘅，我嗰个星期六咧。都唔知道星期六喎，跟住咦？今日冇工作後人聽嘅，跟住先醒起，原來係今日星期六喎。 重温咪得咯，好唔好啊？嗱，呢個送俾你，送俾所有喜歡郭富城嘅朋友，多謝曬， 多謝曬 Amy 啊，加油啊！ Bye. 另外仲有咧，就系有陈天培啊，佢本身系一位嘅视障人士嚟噶，咁希望咧我哋帮佢可以代讲啊，亦都想点一首歌曲咧，就系祝爸爸妈妈同埋大家咧都系身体健康嘅。好啦，咁将呢首歌嘅话送晒俾所有我哋嘅听众啊，都祝大家身体健康，记住多多保重啊！ 星期一风骚爆人，再见大家啦，讲声 系咁先， 拜 拜。 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亮出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心，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丝丝 下午1点钟听新闻报告了。